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03集。魏无羡骑在小苹果上，对蓝忘机说道： 蓝湛，你把绳子牵一牵呗。 蓝忘机道： 为何？ 小苹果很聪明，又不是不会跟在人身后走。魏无羡道： 赏个脸牵一牵呗。 虽然依旧不解为什么魏无羡的笑容那么灿烂，蓝忘机还是依言把小苹果的缰绳牵了起来，握在手里。魏无羡自言自语道： 就差个小的。 蓝忘机道：什么？魏无羡窃喜道： 没什么，蓝湛，你真是个好人。 此去夷陵，分明前途未卜，甚至凶大于吉。魏无羡却一点也紧张不起来，骑着一头小花驴，前边有蓝忘机牵着绳子引路，满心都是飘飘然，自在犹如腾云驾雾，只觉得就算现在立即从路旁杀出一堆大小世家，除了杀风景坏人性质，也根本没什么大不了的。甚至有心情欣赏月下的野田，还拔出了腰间的竹笛，自然而然的，他吹出了一段旋律。笛音清越，蓝忘机的脚步微滞，魏无羡则忽然心头一亮： 蓝湛，我问你，当年在木西山屠戮玄武洞底，你唱给我听的那首歌到底叫什么名字？ 蓝忘机看看魏无羡说道： 为何忽然记起来问这个？ 你就说吧，叫什么名字，我好像猜出你是怎么认出我的了。 大梵山那一夜，魏无羡鬼使神差吹出的那支曲调，正是当年木西山屠戮玄武洞底，他昏昏沉沉发着低烧时，蓝忘机在他身旁轻声吟唱的那段旋律。 蓝忘机闭口不语，魏无羡催促道：说呀，什么曲子，谁做的？ 我。 你做的？ 魏无羡原以为那曲子是姑苏蓝氏不传秘曲之类的，孰料如此，又惊又喜。惊的是什么不必说，喜的是什么却说不清了。魏无羡试探道： 你真是这样认出我的话，就是说这支曲子你从没给其他人听过？ 不曾。魏无羡一高兴，猛地踢了小苹果一脚，小苹果愤怒地大叫起来，似乎想撂蹶子把它掀下去。蓝忘机眼疾手快地扯紧了绳子。魏无羡搂着小苹果的脖子道： 没事没事，他就这个脾气，只会弹这两下。我们继续说，那他到底叫什么名字呀？ 蓝忘机道：你觉得？ 什么叫我觉得？到底有没有名字？ 魏无羡心中嘀咕：蓝湛莫不是取名和江城一个风格的吧？ 不可能。 魏无羡道： 你是问我意见吗？我看不如叫…… 在精心取的80多个名字都被蓝忘机拒绝之后，魏无羡的兴致终于渐渐消减。二人为防走大路撞上搜查的修士，挑的都是偏僻的乡野小道。行了一日，魏无羡微感疲倦口渴，恰见路旁有一户农家，蓝忘机便勒住了小苹果。敲门无人应答，再一推门居然自己开了。院子中央放着一张手工木桌，桌上摆着一盆没剥完的豆子，土墙边堆着一个高高稻草垛，插着一只耙子，满地小鸡啄米叽叽跑来跑去。魏无羡看到院子角落里堆了几个瓜，走过去抱了一个起来，一本正经的道： 主人不在，韩光君，我们自便吧。 蓝忘机正要取出银钱放到桌上，墙外 便传来了脚步声，一前一后两个，该是主人回家来了。魏无羡不知怎么的，一听到脚步声，立即把拦网机扑进了稻草垛之后。亏得拦网机惯来沉稳淡定，这才没被魏无羡这突如其来的一扑扑出声来。可拦网机显然不明白为什么要躲。魏无羡也想到，对呀，我们为什么要躲起来？这乡下的村民又不会认得我们，坦白说是来买食物不就行了？可能是坏事干多了，习惯了。可是魏无羡这一扑，把拦网机整个人压倒在软软的稻草垛上，这种半强迫的姿势令他油然而生一种诡异的兴奋感，干脆就不起来了，故作深沉地竖起食指，示意拦网机不要出声，然后假装此乃逼不得已，心安理得地趴在拦网机身上，又是满心不可言说的窃喜。院子里传来推挪木凳的声音，两个农户主人似乎在小木桌边坐了下来。一个女生道：“二哥哥，给我抱吧。”听到这声“二哥哥”，蓝忘机微微一怔。这时，一个男生道：“你剥豆子就好。”接着传来小儿熟睡中的嘟哝细语。看来这是一对年轻的小夫妻，妻子在准备晚饭，丈夫则抱着睡着的孩子。魏无羡笑盈盈地对蓝忘机眨了眨左眼，低声道：“可巧，这户农家的一个主人竟也是个二哥哥。”他鱼尾上扬，戏谑之意尽显。蓝忘机目光沉沉地扫他一眼，扭过头去。魏无羡心头一酥，趴在蓝忘机耳边小声叫道：“蓝二哥哥。”蓝忘机呼吸凝滞了一拍，望过来的眼神里似乎带上了警示的意味。院子里那妻子笑道：“你又不会抱，待会儿把他弄醒了还不是要我来哄。”丈夫道：“他今天玩疯了，累坏了，这会儿醒不了的。”妻子手里哔哔啵啵掐着豆子：“二哥哥，你真得好好管教阿宝了，他才4岁就这样，等到长大了还了得啊，人家孩子都气哭几次了，说再也不想跟他玩了。”可还是每次都理啊，嘴上说不想，心里明明就很想跟他玩。魏无羡扑的一声说道：“蓝二哥哥，你对这句话有什么看法？你同意吗？”“别说话了。”他们这种音量平常人根本没法听见。这对小夫妻那边絮叨家常，这边魏无羡已经凑在蓝忘机耳边不依不饶的一连喊了7-8声又轻又软的“蓝二哥哥”。蓝忘机似乎是终于忍受不了，猛一翻身，他动作又快又稳，草垛岿然不动，魏无羡却已被他压在身下。蓝忘机低声道：“再叫，谨言。”魏无羡向蓝忘机的脸伸出手，蓝忘机一下子捉住了他的手腕。魏无羡严肃地道：“韩光君，你墨额上沾了稻草。”闻言，蓝忘机这才缓缓松手。魏无羡帮他拿掉了那根细小的稻草，送到蓝忘机眼前，得意地道：“看，没骗你吧。”还没得意多久，又听那年轻的妻子道：“可就算这样，也不能任着阿宝欺负人呀。”她丈夫闲闲地道：“你让他去呗，小男孩嘛，不都是喜欢谁才欺负谁，就想别人看着他。”闻言，魏无羡笑容一凝。这时似乎是那年幼的孩子醒了，奶声奶气地嘟哝了几句，夫妻两个连忙一起哄他。逗了一阵，孩子又睡着了。那少妇道：“二哥哥，我刚才跟你说要你好好管教阿宝，不光是因为这个，还因为最近不太平，你要让他别到处玩，每天早点回来。”“啊，知道。” 是这几天村子附近的老坟都被挖了的事儿吗？ 我听说不只是咱们村子附近，连城里的人家也有不少祖坟出了事儿的。 太邪乎了，阿宝还是多在家里玩的好，不要总是出去。 嗯，要是遇到那个什么夷陵老祖，那可就糟了。 我从小就听夷陵老祖的故事，本以为不听话就让夷陵老祖回来找你，抓你去喂鬼，都是大人哄小孩哄着玩的。谁知道竟然真的有这个人，竟然还真回来了。 是啊，我一听说挖坟就想到是他，果然不错，城里都沸沸扬扬传开了。 对自己和挖坟被捆绑在一起，除了无可奈何，魏无羡也别无他法了。老实说，他以前干的这种事儿真的不少，最著名的一次就是在射日之争中期时，挖地三尺，把岐山温氏历代先人的墓地翻了个底儿朝天，将所有的尸身都制成了尸傀儡，而他每杀一名温家修士，也都通通炼为傀儡，再驱使他们去残杀自己生前的亲友。在射日之争中，这些事迹提起来都是鼓舞人心、赞不绝口的。然而，射日之争过去的越久，旁人再提起来就越是胆寒不齿。不光旁人，连魏无羡自己后来想想都觉得过火了。加上前几天他才被捅出身份，也怨不得人家一听说各地被大肆挖坟就都觉得是夷陵老祖干的。那妻子又道， 只盼他晓得冤有头债有主，他要报仇雪恨就去找那些修仙的报仇雪恨吧，可千万别祸害咱们这样的普通人家。 她丈夫道，这事儿谁又能说得准呢？他在岐山一口气杀了3000多个人的时候，我还很小，但还记得当年不只是那些修玄的仙人，连普通人家都怕他，他可是个六亲不认的嗜血狂魔呀。 魏无羡的笑容渐渐敛了起来。原先听这对小夫妻闲闲碎碎聊家常的时候，他还饶有兴味，可忽然之间，他的头似乎变得沉于千斤，抬不起来，没法去看蓝忘机此刻脸上的神情。接下来这对夫妻说了些什么，魏无羡一句也听不到了。 正在此时，农舍之外忽然传来一声恐怖至极的咆哮，院子里的一家三口原本在有说有笑的夹菜吃饭，被这突如其来的非人咆哮吓得碗都摔了一个。阿宝哭了起来，那青年抄起一把锄头道，别怕别怕。不光他们被吓到了，连蓝忘机和魏无羡都微微一动。蓝忘机意欲起身，魏无羡却心中一动，抓住蓝忘机胸前衣物说道，别动。蓝忘机双目微睁，那咆哮之声一听就是极为凶残的邪物，若是让那农户主人单独去应付，非命丧黄泉不可。魏无羡却又说了一次，别动。院子里传来一声尖叫，还有更狂声的非人咆哮，极近极近。那东西已经进了门，蓝忘机躺不住了，碧晨出窍如电，却听农舍家三人已夺门而逃，一路惊呼着逃走了。草垛被碧晨劈得纷纷扬扬，漫天稻草乱舞中，一个浑身黑漆漆的东西站在院子里，披头散发的还在龇牙咧嘴，身上生出一些乱七八糟的脚，看起来既骇人又滑稽。蓝忘机从没见过这样的怪物，微微一怔。 魏无羡已经开口了，说道，文宁啊，多年不开嗓，你叫的真是越发吓人了。 那个黑漆漆的怪物嘴里发出了人声，无奈道，公子，我毕竟是凶尸，凶尸叫起来都是这个样子的。 魏无羡拍拍他肩说道，声势威猛。 文宁看了一眼蓝忘机，约莫是想起姑苏蓝氏的人都极为不喜衣冠不整者，忐忑地把头发捋了捋。 魏无羡看温宁在头上身上插了一堆树枝，一脸惨不忍睹之色，拔下一根说道， 你怎么突然跳出来了，还搞成这副样子，你被打劫了，脸上是抹了什么东西啊？ 温宁道，脸上抹了地上的灰和泥巴，我看你们进去之后半天没出来。 你一直跟在我们后面？ 温宁点头。魏无羡明白了，温宁不敢见除了他以外的其他人，于是在他们下了云深不知处后偷偷尾随，看魏无羡和蓝忘机进了农舍许久没动静，凑过去听墙根，听到那对小夫妻在讨论魏无羡，觉得尴尬，于是想把他们吓走，好让魏无羡和蓝忘机出来。大概是觉得自己原先的模样没有威慑力，于是往脸上身上搞了一堆乱七八糟的玩意儿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